OK， 听过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理想，不惧挫折，并且不忘初心呐。因为呢，现在的每一本书、每一部电影啊、电视剧啊，都在传达着这样的讯息啊。好了，努力的路上呢，我们总是爱把事情推给明天，奈何明天呢，也会有别的事儿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要把这样的借口当作是给自己的安慰，努力吧，孩子们，为了兑现诺言，不会失望，就是现在了啊。王力宏，就是现在。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，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，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，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，像摸不着的星星，就像落下不合时宜，你们一家要靠近，但最后只感受打击，生命是自由，我第几次跌倒第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， 这是一场革命、现在明白勇气是什么定义、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、This is our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，现在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钟辉。在我们的微信上呢， baby 杨小小呢发了一条信息，他说啊，上班的时候脑袋只有工作，下班后呢健身房认真的锻炼，充实了一天，拼命的努力才会得到你想要的，梦并不远，勿忘初心，这才是我。没错，我们会说心并不远，梦也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就能够到哦。 Throwing backyard snowballs, warming up by the fireplace. Marshmallows catch fire on an open flame. All my friends get together, wishing I was there, but I'm never. Living in the sunshine, oh, but dreaming of a place called home. I wanna run away. Hey, I'm dreaming of a place called home.I could try, but I'm stuck here today. I'm dreaming of a place that's 3,000 miles away. Feels like it's forever. Seems like yesterday. We were running around town together. This place just ain't the same. I miss the stormy weather. I'm not.Phone on silent. Still early here, I'm wide awake. I just wanna hear you tell me all about your day. Although I never really showed it, I had to leave for me to notice that living in the sunshine's cold. I'm dreaming of a place called home. Forever seems like yesterday. We were running around town together. This place just ain't the same. I miss the stormy weather. I'm not okay. 3,000 miles away. Feels like it's forever. Seems like 没错，梦想呢就和运动是一样的，运动呢并不是看你是否穿了一套专业的装备，也不是看你在某个时间段锻炼的最卖力，而是当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你还在继续坚持下去，最终呢你就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总是要在快放弃的时候收到了一些莫名的鼓励呢？所以呢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吧。 Loving you has caused me so much pain, but you don't see it, you never see it. So why apologize? I was just doing what I had to do, baby, and I fallYou. I never meant to break your heart.

世界从来就不存在完美，只因为遗憾才显得是那么的珍贵，也不乏直白简单的鼓励啊。那下面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金志文带给我们的小歌，叫的是 Rachel， 也不乏直白简单的鼓励啊。没错，阳光多明媚，别愁眉苦脸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听众所有的烦恼可以尽情的宣泄，情绪雾霾呢，也会随着寂寞的节奏呢，是一扫而光了。好了，继续听歌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。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陈嘉桦为电影《脱单告急》献唱了主题曲《忠于爱情》，歌曲主打爱情心理学教科书，说的是人在爱情中成长的过程。相爱不容易，相守更不容易，年轻的时候不懂珍惜，在一起久了会习以为常，直到失去，直到痛彻心扉的后悔，才明白自己要什么。庆幸的是我们还有爱和被爱的勇气，后来的我们也终于遇见了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嘉桦《忠于爱情》。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，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。雨中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。总以为是我就会离爱情， 为我自己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那刘思涵呢，为都市情感电影《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》演绎了主题歌《我想结婚时》，凭借着唯美动人的歌声深入心灵的演绎呢，令网友直呼好听的根本停不下来啊，有望成为又一首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啊。没错，幸福的时候呢总会是短暂的，不如去看一部电影《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里》，会感受到幸福就在你的身边。所以呢，来听听看来自刘思涵带给我们的《我想结婚时》。 没错，像一首歌呢是来自刘思涵带给我们的《我想结婚时》啊。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，封面呢是父母给的，我们不能够改变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的写好书里边的内容。或许呢开始写的时候呢令自己或者是令别人不太满意，但是这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尽力了就无怨无悔啊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永恒的个体，这一种无形的